仍在遭受这些恐怖主义行为夺取他们生命的痛苦。国际社会必须听到他们的故事，受害者迫切需要医疗和心理治疗。我敦促国家当局、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社会与当地行动者合作，确定并商定对受害者的适当的一揽子支持。我要强调，必须通过民间社会和政府机构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和帮助，使他们能够朝着重建生活迈出关键的一步。 好了，听完了今天来自联合国的节目之后，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订阅我们的官方微信，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以及我们各种线下活动。好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我国西最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为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was just a box of souvenirs. And maybe I pulled the panic cord. Maybe you were happy, I was bored. Maybe I wanted you to change. Maybe I'm the one to blame. Maybe you were just too nice to me. And maybe it took me way too long to leave. Maybe once we felt the same. Maybe I'm the one to blame. Maybe I'm the one to blame. Don't break me up so lovely. That's the way the story goes. Don't break me up so lovely. That's the way the story goes. Maybe I pulled the panic cord. And maybe you were happy, I was bored. Maybe I wanted you to change.